22:05: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中秋节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中秋节快乐，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仅代表， 对，仅代表男左女右， 还有沉默啊，共同祝福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们，大家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家人平安， 是， 一切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今天晚上的直播，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位二娃老妇哈。这今年呢，刚刚这个有了儿子的你哈， 是是， 能够来出席啊，今天晚上的直播。 这个我想圆满一点呢，是跟家人团聚完了以后呢，还能在电波中呢，还能跟你呢和大家在电波中再团圆一次，这就今天就比较充实，比较圆满了。还给大家特地选了一些这月亮主题的歌啊，刚才第一首就是，这是来自007啊，老007啊，罗杰摩尔时代的007，他主演的一部名字叫做 Moonraker， 就是太空漫步者啊，那个也有翻译成太空城的这么一个片子，很好看的啊，当时就是打破了我的三观，其实是当时这片子真的是打破我三观，因为太科幻了，太好看了啊，现在当然看就是已经过时了哈，但是当时真的是非常好看。 Moonraker 先送给大家。 对，每个年龄段呢，我们都有自己所热衷的事情哈，但是呢，不管任何一个年龄段，我们都会有一些相同的，就是富有这种传统色彩的统一的固定的一些欢乐的节日哈。 对， 这个中秋佳节我觉得真的可以仅次于春节了，在你的记忆中也应该是这样。 对，而且它很舒服，春节说实话它还严寒， 对， 它西北风，但是你真的是中秋那绝对是佳节，中秋的佳节。 而且我觉得这些年呢，也随着大家哈这种家庭亲情啊，还有这种生活做减法的一些生活态度的改变，我发现其实大家现在在中秋当中哈，更多的真的选择陪家人，然后你会看到朋友圈里晒的是家宴。我今天在这个朋友圈里看到这个大家吃的东西的时候，我有一种除夕的即视感。 没错， 除了多了月饼之外哈，其实那些菜品啊各方面真的很丰富呢。 而且一般放假都是会给你人性化的多预留两三天三四天，对吧，春节也好7天，然后这个节日节假日都是三四天的，因为为什么，就知道你还有亲朋们，不止家人还有朋友们啊亲戚们，那你剩下那两天你好安排啊，比如说我昨天我就跟朋友们可以喝一顿啊，然后聚一下之类的。 今年的中秋节呢是在11假期之前哈，所以我们只有3天，明天呢很多小伙伴又要上学上班，但是这一周呢这个辛苦的状态应该是让人觉得很不一样的哈，因为马上又要迎来7天的国庆假期了 啊，太棒了， 哎呀，所以今天就像一个小热身一样哈，喝点酒 好啊， 往城市的边缘开啊，当然不是喝完酒之后开啊， 怎么支招呢你这是 我是指没喝酒的那个啊，开着车啊，带着家里微醺的这位， 可以 去城市的边缘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 秋节的晚上，我带给你的第一首歌，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洒脱，就是在这一天，大家即便是心里面有一些曾经的爱的伤痛和遗憾，但不会再去当成重点，对吗？我们一定还是会把家庭团圆呢、还有朋友之间的这种祝福啊，当成更重要的环节。然后自己突然间也因为这些祝福，自己心里面又变化了一些东西，而后呢，开始释放了。我觉得黄小琥的这一版《你把我灌醉》啊，真的是给人一种，确实是某个阶段了要放下的感觉了。 你猜你自己刚才这番话给自己绕清楚了吗？ 绕清楚了、 你给说服自己了哈？ 你经常说这样的话，我都已经听惯了、 你自己只要能说服自己就行啊。 我的听众朋友们是懂我的、 行， 就是一种洒脱嘛。就是你想每一个日子到来，他不会因此把你之前所有的难过都终结了，但是他却有能量能够暂时让一些事情放下。 反正是够悲情，但是也够洒脱哈、 就像黑色小白喵哦，他是我22年来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过中秋 哦， 还好有一档裸节目陪我度过啊，我总算找到点安慰。 哎，其实22年 太年轻了， 对，你22年其实都跟家里一起过，偶尔一个人嘿也洒脱一回嘛，对吧？听听广播，然后自己望望月，独酌一番，多好。 其实本来今天晚上我没有想到你会来的，因为大家都会想到晚上会小酌一些， 对，我可能会喝酒。 对、我这些年对他的要求就是喝完酒之后绝对不能直播。 现在不用你要求了、我开车带着一大家子呢。 对，这个太好了啊。 对， 所以他就很想来。我之前呢在微信里跟他说，我说你陪家里人吧，不用来啊。这个表情，这个拒绝的也很干脆哈。 其实我还是很感激你，我差点就犯了懒惰，后来我一想，哎，不行啊。还有一个没聚呢，就是电波中还没跟大家，就是像刚才那位朋友啊，说实话我当时脑子里还真过了过，就是刚才像刚才那位一个人过中秋的朋友，我想可能有人， 你想他们、 不是，我想肯定有这样的朋友在没无聊赖啊，就是一个人怎么玩啊，那还不如咱们在电波里一起陪人俩小时呢。 而且确实因为今年的中秋假期刚好是第三天是中秋哈， 对， 所以明天就上班了。大家很多朋友可能就没有回家，家远一点的就没有回家， 是 可能还留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城市当中哈。别难过，我觉得人成长以后确实有很多时刻是需要自己独自面对的哈。 对， 然后因此更加知道了亲情啊、团聚的重要。那十一不就可以团聚了吗？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这个进行红人1636红的这个 中秋之红， 中秋红人月饼啊挑选。但是前提还是你从来没有当过红人， 对， 就是男左女右的红人史上不曾留下你的名字。 要不然的话，那个你就。你这两次红人其实我觉着吧， 有意思吗？ 对，你也没有什么可骄傲。 好玩吗？ 那也不值得骄傲。好，来首热闹的吧哈，毕竟是过节。Sisters 这首歌的名字挺有意思，歌的名字跟咱俩是直接有关联的，叫做夜班。 我以为奔舞呢。 Night Walk。 Dreams gone true. 感谢也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陪伴了我们有11年的小姐妹啊，带来这段很欢快的歌曲。 哎，夜班儿，晚班儿，Night Work。 仅以此歌送给所有这个夜班司机啊，夜班值班的医院的医务人员，还有各行各业的哈，就是如我们一般，比我们还要辛苦的。 是，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你，我相信现在的哥也在听啊，有的时候。你们还是应该是理解一下，的哥他，但是他也见怪不怪了，有很多事情。刚才我在来的路上，你说大过节的哈，哎，的哥就是可能是，就是跟人家商量啊，说我可能拉不了您这趟了。我看见路边嘛，因为我在他后面，我等着排队嘛，我也没催，我就看那哥们儿还有一女朋友吧，可能俩人可能也打了半天车没打着，然后就跟那个师傅说你就拉我们一趟。然后那个我给你多加5块钱什么，那师傅说我真不走这趟线，我要走别的那一趟线了，然后你们再等一辆吧，后面那车都堵着了。然后那师傅刚一走呢，这个两个年轻人 不悦了是吗？ 对，嘴上说了一些就是跟节日气氛很不符的话， 这素质的这 些、啊、但是我估计是这个师傅也是睁一只热眼闭一只眼，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他老见这样的人了，他就知道自己说出这个没法、那个、 我觉得平常日子哈，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师傅他在这一刻做的有点让你不能理解，但是今天是中秋节、嗯、也许师傅就想顺路回家呢， 对 吧，他就不想再多走路，因为家里也有人在等他们呢。 对， 刚刚那对情侣哈，我觉得可能他们也着急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也是， 但是人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啊，就是我们常常说要以一种文明心，对吗、 嗯？ 文明的姿态来面对你周遭的人，但很多时候就是你是否真的会有换位思考的这样的一个。 但当时肯定没有啊，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嘛，对那种， 所以说 自己的利益嘛。 素质这件事情不是人都能做到的时候， 哎， 他不是时时 都能这么鞭策自己换位思考的啊。 那就要看这个人的这个修行了， 是 吧？ 是， 我觉得你我肯定不会这么想，对不对？ 大多数 的听友们也不会这么想。 有的时候是多多的这个警醒自己。 我平常如果说打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他会说不行，我不走这条路，我会有点些许的，但我也能理解。因为现在其实我后来明白了，我问他们，我说为什么呢？我有一次上车，后来 C 师傅就说这个油钱、他要计算这个东西的， 明白、 有很多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的东西哈， 这个都是自己的利益啊。 中秋节的晚上 好，还是说点高兴的啊。 对，就你挑这个不高兴的、 我说的也并不是不高兴，我就是比较那个 现实。 对，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同时也要倍思辛苦嘛。 应该是当你举头望明月啊、非常唯美浪漫啊、在沉浸在那种月圆人团圆的感性世界里的时候，突然之间周遭 对 充斥着一些超杂的哈、人间烟火气的东西， 所以有感而言， 当然这些东西呢其实每每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哈，从一件事情上引射到自己身上，你会怎么做。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其实真的刚才简单幸福 A6 他说我想当红人，我就特意把那话递过去了，他说我已经当过了，好吧，因为确实现在红人太多，我真的记不住了。如果让人家这个小随给你揪出来也不好。 对、 啊、 那咱们再等等，再等一个红人、 没有，就中秋节嘛，大家都轻轻松松一点，是吧？ 就当也没馅儿的月饼呗，打工月饼啊。 哎，说到这月饼，今天你也吃了吧？ 我还真没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 不爱 不爱吃啊。对啊， 我跟你讲，我也不爱吃，但是我觉得中秋节还是要应时应景。 你给我蘸着醋，我也吃不下去啊。 你就当药吃呗，我吃了。啊，中秋节嘛啊，好多好吉利。 行，我待会儿回家哪儿住掰一块吃呗。 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时段见。 留下飞舞，去情深处，你我曾相遇的地方，你是否？化作风雨，穿越时光来到这里。秋去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每条大鱼都

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空少云，大气透明度高，有利于中秋赏月。明天的天气依然以晴为主，风轻云淡，空气质量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北美电影市场上周末迎来了多部大规模开画的新片，其中只有环球发行的《滴答屋》挤进了周末榜的前五位。这部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首周末登陆近3600家影院上映，开画三天进账2685万美元，毫无悬念地把北美周末票房冠军收入囊中。《滴答屋》不仅开画表现远超同日上映的另外几部新片，同时也替环球影业时隔近三个月再度问鼎北美周末票房榜。派拉蒙公司打造的变形金刚系列第6部电影《大黄蜂》将于明天发布正式版预告，今天曝光了一款15秒的预告前瞻。除了大黄蜂和女孩的对手戏，擎天柱、声波、机器狗、粉碎、反弹球造型都有精彩亮相。影片将于今年12月21号在北美地区上映。DC 新版小丑电影《小丑》近日曝光了全新的片场照，杰昆·芬尼克斯首度带妆亮相，以经典的绿发浓妆造型现身，轻松漫步在纽约某个地铁站的拍摄现场。从片场照来看，地铁站疑似发生了骚乱，人群当中有不少人戴着小丑面具，而真小丑也同样戴起了小丑面具，只不过步伐十分从容淡定，疑似是骚乱的始作俑者。多米诺·沙基贝兹也现身片场，角色造型首度曝光。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一，中秋节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中秋节之夜快乐，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是在直播，刚才已经告诉您时间了。 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求红，虽然半个小时过去了啊，但大家呢都没有对这个 中秋节的红人啊，表示说什么特别的垂涎哈。 对，一般来说过节吧，你比如说春节期间哈，然后还有这个节假日期间，我发现街上的车也少， 嗯， 然后呢，咱们听众呢可能去忙别的的也多，然后来听广播的也确实少。 这一点哈，我是非常喜欢的， 毋庸置疑的。 对，我是觉得放假就做点放假的事儿，然后呢， 今天是真好，这个、 对吧？ 这个节假日的气氛的，我就特别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因为这种让你舒服，让你敞快，让你敞亮那种感觉。 我每年十一基本上中秋都会直播，就如果我不离开北京的话，也许就录个两天，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假日当中每个听友的那种放松的状态。 对了， 虽然我们的评论量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知道你们生活中在过着可以睡到自然醒哈，可以去小酌，可以去吃，可以去见朋友，可以陪家人，这些生活中可以让我们开心的事情你们正在做， 对， 我就很高兴，对吧？ 看着你们，其实你们晒点今天晚上吃的喝的、晒的今天晚上跟谁在一起，这些我也晒，我也喜欢把这个快乐的同时啊 分享， 跟人共享、分享。 对，而且你知道这些记录的东西它都会是成为我们日后的一个记忆提示器。 对， 就是我如果问你去年中秋你怎么过的，你可能 当然有 一下怔住了哈。 对，当然有一些记录呢是好，还有一些记录呢可能你说白了你以后不敢翻，有一些伤心记录， 搞对象的， 对对，可能现在现实现今已经不是两个人，不是跟他在一起啊之类的，再翻回去的话 人家早删了。 删呀， 搞对象的人如果曾经晒过幸福后来又不在一起的，那肯定会立刻秒删的。 哦，这个 你都不知道这些套路、啊、 不是 所以 不知道你的 套路。我从来不秀恩爱的、所以你在我的朋友圈在我的任何地方也看不到我。 你是建议别人都给删掉？ 没有，我是觉得晒这件事情是因人而异的，对吧？我是为了记录，我的朋友圈还有微博也好都是几乎不删的，都是小作文，对吧？就是留下这些我当年做过什么，对吧？ 对， 我不是说什么， 万一暖文章没词了，就啪就翻出翻出来，很快捷的 啊， 是为了工作嘛？ 对，说到暖文章，刚才有一位听友还是特别着急的问，暖文章哪里去了？ 暖文章还在， 还有吗？ 哎，中秋之夜怎么能没 有 暖文章呢？ 尤其前面的冷笑话也有的。 哎，冷笑话呢？今天我听了，也是嫦娥的笑话啊。差点没给我冷死啊，所以我就把这差点没给我冷死的嫦娥的笑话讲给大家啊。说这个天蓬元帅啊到这个广寒宫啊跟嫦娥说，玉帝说了，要是我能到凡间去采集到欢乐，我能跟夜空中的繁星一样多，我就可以跟你在一起了，但是如果不能够那么多的话，那我就得永远留在凡间。这个时候那个嫦娥心里啊，哎，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啊，他有点依恋这种感觉啊，却他当然他在表面上却什么都没说啊。然后呢天蓬元帅呢就微笑着转身就要离开了啊。那伟岸的背影啊竟然也让嫦娥有一种决绝的感觉，有一种决绝的冷。于是呢这个嫦娥就忍不住问道，那如果你回不来，那我怎样才能找到你呢？这个天蓬元帅说，你给我取一个名字吧。天蓬说完纵身一跃，嫦娥含着感动的泪水看着穿越云层的天蓬大声喊道，那你就叫岳云鹏吧。 Spaces. There's two lanes. dreams running down this road, and whichever side you're on accounts for where you want to go or what you're running from. Back when darkness overtook me on a blind man's curse, I relied upon the moon, I relied sometimes for being such a stubborn woman in such stubborn times. I have run from the arms of lovers, I have run from the eyes of friends, I have run from the hands of kindness, I have run just because I now I've grown and I speak like a woman and I see with a woman's eyes. And an open door is to me now, the saddest of goodbyes. When it's too late for turning back and I pray for the heart and 差点没给我冷死啊，所以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啊，就当做正好今天映射应景。还有啊，这个每一个时段我都挑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啊，这个时段我正好在冷笑话过后呢就放了一首，这首歌叫什么呢？这首歌叫做 The Moon is a Hush Mistress， Mistress 就是也是女教师的意思，也是爱人的意思。那 The Moon is a HushMistres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月亮啊，其实是一个特别严厉的爱人啊，月亮是一个非常高冷的爱人啊，非常非常的 hush 啊，所以其实他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那么温暖，那么柔和。The moon is a hush mistress。 这里呢真的要说一句哈，因为岳先生本人也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啊， 所以大家可能也是觉得他幽默嘛，然后就以这样的节日里哈，那他调侃一下人家也不会介意， 中躺枪 了、啊、但是我跟你讲哈，其他日子你就算了吧啊。 嗯嗯， 好吧，22:43哈，虽然今天晚上的红人1636月饼红人还没有挑选出来，小树也只长到了53厘米，但是我一想大家都是中秋很快乐，然后可能也要早点睡，明天还要正常的上班上学，也没什么了哈，没有馅儿的月饼也无所谓了。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一篇暖文章。刚才那位苦苦寻觅暖文章的朋友哈，请来听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 我很忙，但对你一直有空。每个人身边都有那么几个人，深夜打扰，周末聚餐，假日出游，春夏秋冬，随时对你有空。你心里一定也有几个人，唠嗑、闲聊、吐槽、牢骚、喝酒、解忧，即使再忙，你对他们也随叫随到。你是我相隔千里也要跋山涉水相见的人。好朋友要结婚了，想结婚前一群老友们聚聚，那天晚上平时忙得不着地儿的一群人竟然前前后后都到齐了，有的提前请假开了两个小时的车风尘仆仆地赶来，有的恰逢部门聚餐不好拒绝就吃到一半偷偷跑过来，甚至有的刚好在外地开会，会议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在散场前半个钟头赶到。其实也只是个简单的吃个饭，但是仅仅话话家常就足够让人值得雀跃，因为是和我们最在乎的人在一起啊。为了见到你的五分钟，奔波路上的百无聊赖，在见到你的那一刻都不足挂齿了。而那个即将结婚的朋友嬉笑间也谈到了和他先生4年的异地恋，他积攒了一沓的火车票，是他和男朋友大学时攒下的，两人即便相隔千里，但每逢假期他都会搭乘长达10多个小时的火车，只为了匆匆见上一面。心中若是有爱，这种付出就足以让人幸福，怕什么山高水长。在有一部电影《秒速5厘米》里，桂树和明里相约在车站见面，于是桂树乘坐新干线千里迢迢赴约，结果列车晚点，明里在漫长等待后茫茫大雪中终于和桂树相遇。就是这样，我知道你在好远的地方啊，但车马再快，快不过和你相聚的时光，路途再远，远不过我们分别两地的距离。所以我去见你，你来接我吧。你是我洗澡时也要擦干手回消息的人。有人说对方正在输入是最让人心安的6个字，或许手机屏幕的那头他正在开会，正在买东西，正在做家务，甚至正在洗澡，但因为是你，所以满心欢喜。这份把你放心上，其实就是大家所说的安全感啊。想当初年少初遇到一个人时，就是在心头为他系了一条丝线，而线的那一头则紧紧握在对方手里，只要他一有响动，被牵动的心头总是波涛汹涌。我当时的舍友有一阵子得了重感冒，原因是有一天洗澡时女朋友突然打电话过来，于是他就关了水，踏地上喜滋滋的听他把那些碎话琐碎的话都说完。可那是冬天里北京零下的气温，虽然冻病了，但他也是一脸幸福，晚上的时候还会咧着嘴给对方唱爱如潮水，就因为他说他感冒后声音低沉得很性感，唱歌更好听。曾经有一条在爱如潮水这首歌下面的热评，我只有100块钱了，可是还是愿意花20块打车来见你，70块买2张电影票，6块买2瓶可乐，2块买2个棒棒糖，看完电影然后送你回家，之后掏掏口袋里2个硬币，自己坐公车回家。 这应该就是很喜欢很喜欢才会有的样子吧。你是我洗澡时也要擦手回信息的人，是我吃饭时一嘴渣也要吐掉回电话的人，是我跑步时喘着大粗气也要回语音的人，是那一瞬间我便知道你在我心间的位置。而当你回我消息的时候，我也打算在你心头常住。你是我忙碌时也要挤时间陪伴的人。我们对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总是不吝时间的。大学时遇到一个教授，出了名的好丈夫好父亲，每到下班的时间他会关掉手机陪伴家人。他说曾经也是昼夜不分的拼命工作，有一年遇上好机遇，但是工作调动需要去外地，会和家人分两地，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时候孩子才两岁，一年后回家发现自己的孩子竟然生疏地不愿意喊他爸爸。妻子那一年里里里外外操劳也很辛苦，人憔悴了不少。他说孩子的成长速度是远超乎我们想象的，和爱人的爱情也需要共同经营的，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将来就会遗憾。电影《教父》里有一句话，不懂得陪伴家人的男人不算是真男人。人这一生钱是赚不完的，但和家人相处的天伦之乐，这段时光是转瞬即逝的。虽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一边为生活疲于奔命，一边爱着我们爱的人。就像有一次陪家人去医院，在病房里看到一个男子膝上放着电脑，边工作边陪着病床上刚刚生产完的妻子。进来的医生调侃他是工作狂，他笑呵呵地回答，还有奶粉钱要赚，不是也不能忽略老婆呀。平凡人之间没什么风花雪月的你浓我浓，我们只知道倘若真在乎就会去相守，陪你过细水长流。其实我一直很忙，但对你永远有空。其实大家都很忙，但我们就是会把最珍贵的东西留给我们最在乎的人，比如钱，比如时间。很多人会纠结于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心爱你，答案甚至没有别的，唯独有空陪你。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盼着见你的人千山万水都能赶来，深爱着你的人永远都会对你有空。我很喜欢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有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不想走开。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不想在乎。如果有人聊天中总是着急和你说晚安，其实不是困了，只是不想对你有空。如果有人总是用工作忙做借口缺席你的生活，其实不是忙，只是你不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罢了。亲情、爱情、友情都是这个道理，你倒不如果断点放过他，也放过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你还有你的生活，你的骄傲，你的梦想。 去关照好自己的生活。相信终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对你有空的人。纵然路途中车马急，风雨阻，他也要跨过山川河流，漂洋过海来看你。而当你见到他时，会问路上累吗？他则会笑着答你，不累，来见你一路坦途。 听起来都熟悉，小事情在生活中积累成情趣。你的眼睛和你说话的语气，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 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情，随着日子点滴成默契。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 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中秋快乐，欢迎来到中秋节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王韩令。 对，所以今天晚上晚睡点就晚睡点，未眠就未眠，因为今天是个节日，是个节庆啊。 那明儿早上起来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哎呦， 还要上班上学怎么办？ 这还真是哈、啊、咱们今天这假期就到今天了。 是的、 啊、完事儿明天还真是，明天一早、啊、还得送孩子的送孩子，上班的上班。 你知道吗，这周大家一直要上到星期天呢。 对对对， 是吧， 就别想了， 要使劲工作6天， 老说是 再好好休息7天， 对，老说是放假，其实是叫倒休，这不是叫真的给你假期。 不要这么说，对吧，已经是有了啊，这么长时间了。对，大家呢也是享受了这个节日的快乐哈，我们也是白天时光里陪完了家人啊，晚上呢既然大家明天也要上班上学，那我们就来直播吧，所以遇到我们应该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在一些佳节的日子里呢，我们经常能在电波里跟大家就是欢聚一堂，这是我这10多年来的那个一个感觉， 就是 我可以跟家里人先欢聚一堂，然后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大家欢聚一堂，这也是我们的信任。 潜台词里面也会觉得人生还有多少个可以在电波中和大家过中秋节的日子。 哎，你越往后呢，这个东西就越珍惜嘛。 是，今天晚上的红人终于站了出来啊，他叫做黑色小白喵，他自己也说了，我真的听了很多年，我从来没有就是求过红，今天既然场面如此之尴尬哈、 嗯， 一向潜水的我决定在一个人过的中秋夜求红。 好好好，黑白小喵，你红了， 求 红、啊， 都给我闪开，我要秋红了。 对对，黑白花的猫啊，就是公猫，其实双色猫嘛，是黑猫，黑白花的猫， 它是个男生。 哎，一般就是双色猫就是公的啊，三色猫花猫那就是母的。好， 你也瞄过哈。 对，这是一个翻唱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由女生版来翻唱。 What a Wonderful World，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美好的世界呀！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啊，你想一想，这个世界还是有它非常美好的那一面的啊。虽然也有很多弊端，但是还是有美好的。人总是有的时候自省一下，好一好，然后坏一坏，然后再好一好。来自 Erico 翻唱这个 Louis Armstrong 的当年的一首歌曲。 对，而且在一年已经真的走到第三季的尾声哈，今天也是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 嗯， 我们即将迎来的全新的十月天，也就是2018年的第四季了。 对， 就再剩三月，这一年就再见了。 哎，唰就过去了。 是，然后就开始收拾收拾，准备过年了。 对，啊、对。 快 还真就这么回事儿， 就这么回事儿。 对， 所以中秋我觉得很多时候让我感觉是一种大家真的 拉响警钟了。 对，疲惫了这个大半年之后哈，需要一个休整，就像我们在走一条长长的路哈，这段时间我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 对，我就很少能看见，就比如说你跑全马或者是跑半马也好，我很少能看见就是一口气跑下来，就中途他连。就是连喝水都在跑，或者是怎么样，就很少有这种队员。 对 啊，就是选手一般都是会在某一个阶段先选择一下步行，就稍稍的步行一下，然后再跑。 在这个停留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补充点能量哈，吃些时令的好的美味。那我其实平常哈就很喜欢看别人晒吃的，然后在这个中秋佳节呢，在朋友圈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那个各自哈有在外面吃的东西啊，有在家里吃的东西。我个人哈是特别喜欢看家宴的， 对， 然后家宴里呢， 你能看出这家人的口味啊，吃的都什么呀，什么的 摆盘啊，审美啊，等等等等。而且我特别喜欢看，就是女生嘛，就是都会有修图，比如说照的时候光线不够好，会把它涂亮一点， 那菜就更菜品就更鲜艳些。 女生的精致的家宴和。我特别喜欢看男生，就是那种特别粗鲁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他只是为了记录那一刻，我们家今天吃了什么，然后我们当时盘子里都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吃完饭那个桌子上都吃的光了以后什么样， 算不得黑暗料理， 简单粗暴哈， 对，算不得黑暗料理， 特别有意思， 但是他确实。肯定好吃， 对， 他才能吃成那样的。 是每次看大家的这个家宴，因为比如说你从中秋看，然后到了那个春节的时候你又看，哎，其实你就通过这样的看，你已经分辨出谁家最喜欢有这个哪道菜，对吧？ 对， 他妈妈很拿手那道菜， 他肯定有一道就是每次都能见着的一种菜。 是，然后呢还有就是妈妈的这个做菜的摆盘的习惯呢，我有一位朋友哈，就是他妈妈做菜呢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全都是一些很硬的菜，然后他在摆盘的时候呢有个特点，特别喜欢在这个盘子周围放花， 对，他点缀的那个情绪，点缀的那个 情绪，是真花啊，不是萝卜花啊，是真花， 点缀情绪是不是很重要的，有的花就是 他妈妈是一定要放花的， 对，有那种紫罗兰 没有，就每每我一看到他放花我说哦今天回妈妈家吃饭了。然后另外呢就是东北的朋友就会发现每家呢不管是做多少荤的都一定会有我们东北很喜欢吃的蘸酱菜， 嗯， 就是让你看到那些乡村爱情里面哈都会有什么 丰收啊， 大丰收里面的大葱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很有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青萝卜豆皮干豆腐皮是吧， 所以 裹着吃， 我觉得每一个节日到来其实都是一种追忆哈，一种过往生活的回归，一种对现在生活的感恩。 生菜，哎，我还想那事儿。 水萝卜， 哎，你这个前奏非常有奔月的感觉啊。 是啊，这些音乐都是我今天晚上特别为大家带来的。 哦，巧了，咱俩都是心有灵犀。 云河的舟楫南来北望，牵着白回过长江。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江心一朵莲。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水连天，却似 次将心意剥离。像血月 好家伙，板鼓、 uh-huh. 啊，琵琶、 uh-huh. 哎呦，这是笛子箫什么都上了啊，这个感觉是很好的一首啊，运用很好的运用了丝竹的那个传统的这些，然后又在现代音乐里。 我觉得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哈，大家要表达这种用音乐来音乐语言来表达的话，就一定要有这种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注入哈。所以这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哈，就充分的，是不是让你在这个中秋节的晚上一下觉得 它就对劲儿？ 对，你是品一杯茶。拿起一块小月饼啊，扎巴扎巴的之后，就觉得这个一切的感觉是对头的。这首歌叫做《归乡》啊， 归乡，对， 是，刚刚呢，这个叶谦说他没有吃月饼哈、啊，我也劝他，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吃一块，因为大家也知道，因为现在日常生活里的甜品啊，各种小点心啊，已经很丰富了哈、啊， 对， 导致我们对于这种以前的老月饼的那些制作哈、 嗯， 可能我们吃不出什么太多的，觉得特别开心的味道。但是我觉得过节嘛哈，就一定要有这个团圆的一些象征的东西。 是， 你不吃的话， 那个、 你差点儿。 小时候确实有过馋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也跟你说过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应该好像是二年级还是一年级学了那首歌《八月十五幼儿园》呐、啊哦，爷爷教我大月饼啊，那个时候我就在课堂上、啊，在课堂上一边唱这个，我就一边在想，中午我到哪找个月饼吃去？就是那个圆圆的月饼，香又甜呀、啊，那句吧，就给你带的真的是半个班的小孩在流口水那种感觉。现在你物质一丰富，然后你说的这个情况，充斥着大家的生活、 嗯， 谁还要去吃那又硬又干的月饼啊？ 但是后来也有很多改良版的嘛，什么冰皮的、啊、等等等等哈、嗯，也是让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对于月饼的排斥了。还有就是，商家们确实在这个制作月饼方面哈，就是不管是在包装啊，还是在核心内容里面，有了很多创新的东西哈。 对。 另外我觉得哎，今天我妈妈做的一点我觉得挺棒的，因为她知道很多人都不能吃完一大块儿， 但对切小块、 哎、她把每个月饼都切成小块儿。 现在就是讲究这个，原来的时候拿一大苹果啃去，拿半个大西瓜崴去，拿一眼大西瓜啃去，稀里糊涂的洗脸去。但是其实后来你发现就讲究了嘛，小西瓜块 儿 是吧，小苹果块儿、嗯、就拿小叉子插着，小牙签扎着吃， 讲究了讲究了啊。 是 今天晚上的红人黑色小白喵，我、哦、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哈。目前我们到你家里来了，他是一位广东朋友，哎，那应该是很喜欢冰皮的，还有 蛋 黄的哈， 黄哎，莲蓉蛋黄什么的。 是他关注了195位人士，我今天晚上吃的就是蛋黄的， 嗯、 那个已经算是我 那个还算行了，但是。广东月饼也是有一个它的那个，我非常可能受不了的就是太甜了， 嗯， 齁甜齁甜， 所以我们需要吃一些其他的菜品，还有喝点茶，对吧？解一下这个腻。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95位人士，最新的是范冰冰啊、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中国日报蓝威。 OK， 今天晚上就拜托这位广东的朋友。 嗯， 哎，你 会一些广东话是吧？ 我不会，我可能能听点儿，但是 你真的能听懂吗？ 我不是跟你说吗？我最后悔的就是我。一，我有一上海妈，二，我有一广东爸，这两边哪边的话我愣从小我就没跟他们学，只不过我听他们说过，我也许还能有一些，但说快了我也听不懂，什么俚语这些我都听不懂，这是我比较后悔的事，我没能学会。我哥都学会，我哥都是跟他们长大以后都学会，都会说，我就不会说。 你是不是北京话说的太好了？ 嗯，这个只要我把那个 IN 跟 ING 搞清楚的话就算说得好吧，但是北京有很多俚语我也不行，因为我说过它是包含了很多满语的知识在里面的。好，这首歌是来自 Cassandra Wilson， 他真的唱了一首纯纯正正的叫做满月之日，而且这个 Harvest Moon 就是秋分前后的满月，也就是说他唱给中秋节的 今日的， 对， 今日的。 Just like children sleeping, we could dream this night away. But there's a full moon rising, let's go dancing. Let's go out and feel Cause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I wanna see you dance tonight. Because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On this harvest moon. 十五我最想家，哦妈妈，我的野百合开了吗？摘星台的月亮里还有你最爱吃的披萨，青石板街歌谣又唱不完的琵琶，梦里走过的芙蓉镇，轻舟浪迹天涯，风吹呀吹呀，长夜带去我的牵挂，夜啊，江风渔火褪去的青纱。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八月十五， 嗯，听就是好像是想跟妈妈一起过的一个， 像在打电话哈， 对， 聊聊这些自己在这个节日当中所能想到的东西啊。 对，月海，由于我非常高兴你喜欢刚才那首满月的歌曲啊 Harvest Moon，然后还有妈妈那首歌啊，不叫妈妈啊，就是刚刚听的这首歌也是很好听啊。 八月十五嘛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人的情绪跟以往也是不同的哈。女王范儿杨洋，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她说今年中秋在路上，今天呢是在出租车上听节目，刚刚才到北京，看着迎来送往，看着离别相聚，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在北京飘着的我们到底归属何方，羡慕那些可以和家人一起过节的朋友们，还好有男左女右温暖着我，中秋即将过去，而我们的情谊才刚刚开始。 是、 这也是情绪波动很快的一位朋友哈。 亲情啊，还有这个家里边的这种氛围啊，其实有人求不得，有人呢不在乎啊，就是看不上，或者是就不在意，这个真的是反差很大很大。 对对对，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他们把年假和十一的假期连在一起啊， 对， 就出去玩了。然后多半是男生哈，他们当然是没有成家的男生，他们也没有就是想一定要节日跟家里人在一起，他们的理由就是我爸妈有他们自己的事情啊，他们可以和兄弟姐妹啊，对吧？ 是 也有我姐姐啊什么来陪着他们， 很好的一个年纪了，你已经可以离开爸妈自己过节的时候，也是可以让爸妈轻松一下的时候，但是希望这个时间不要来得太晚啊，因为那个爸妈已经老到自己不想要自己的那个私密空间的时候就、 但在这点上我就跟你讲，你有一个女儿真的是好 啊， 多半情况下就是女儿会心心念着哈， 多半她不会离开我。 你儿子以后可真的就不好说了哈，他过节的时候可能有更多他的安排啊，或者是得陪老丈人啊，对吧？等等 还有自己的事儿哈， 对吧？很多事情喽，所以这个有儿有女还是不错的哈。那这个时段呢，23:29了，我们要转身了。小树现在长到89厘米， 是的， 没关系啊。今天晚上无论它长势如何，在中秋的夜晚，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好吧？我们转个身，第四时段也是今天的最后半个小时中，继续中秋版的。 待会儿还有月亮主题的歌哦。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金风起处，故乡虽隔千里，心却紧紧相连。又是一碗月圆花好，团聚之时，古今过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空少云，大气透明度高，有利于中秋赏月。明天的天气依然以晴为主，风轻云淡，空气质量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医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医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25秒。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中秋之夜啊 ，FM97.4的男左女右，还是在他今天最后半个小时坚挺时间段，叶谦开场。就是非常高兴能在这电波里还跟大家还聊上了两个小时呢。 你往往不都是在第四时段一定要这个片花全部唱完之后的小提琴音乐哈也弱掉以后你才登场吗？ 但是节庆的时候吧， 今天 你 这 你可以冒点场，可以冒点场。 就是人家 节庆的那感觉，你就是那种踊跃， 侧卧条根本就拦不住你了。 那种跃跃欲试，那种踊跃感呀、啊，那种这哎呀，就是 要不一样一点哈。 对。 好吧，那这不一样的晚上，也谢谢各位还守候在收音机的那一端，听着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23:33，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中秋夜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之后的第四时段。 嗨， 我是女右韩丽、 哎，我是工作男左叶倩。 1636红是一位在广东的朋友，他叫黑色小白喵。 对。 今天呢，属于你的时间还有25分钟。 没错， 请让我们的小树长到1米2。 你看，他就是来自那个粤菜系的朋友哈，他也是 莲蓉的， 对，他也跟我说，那当然少不了莲蓉蛋黄，但是呢，也是叶谦说的也对， 黑腻的， 确实太甜了，就是这一点， 要配上点大闸蟹的了。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做那么甜哈，如果他们能改良一下，就稍微的淡口一点，也会更好一些，我觉得。 有淡的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有的人就是要遵循传统口味、对吧？ 对，99%我买回来的肯定或者别人送的这个广东月饼全是那个一定要保证高糖度啊，这真解酒， 甜蜜嘛， 真是解酒啊，因为你知道糖它是可以马上解酒吗？恐怖的话题终结者，好吧，听歌吧啊。这首歌啊，不用我说了吧 ，Moon River 来自小野丽莎翻唱版。 I'm crying.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啊， 这样的夜晚怎么少这首歌呢？哈，来自方大同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今天晚上的月亮呢，今年呢，专家也说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可是我却觉得今天已经是挺圆了， 对， 虽然没有那么大啊，但是 对要求太高，你要啥自行车啊，对吧？ 就是说已经算很应时应景了，对吗？而且朋友圈中也充斥着大量的这个大家晒月亮的照片， 嗯， 有的我真的觉得是不像是今天晚上的月亮哈，不知道是怎么那个 盗图到了，不知道哪年的， 就是，对，很美啊，但是不是特别真实，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记录哈，都是应该不是为了给别人啊带去什么绝对的刺激啊，或者是冲击，更多的是你在记录啊。如果别人找到共鸣啊，找到一些哎突然间吸引他们的东西，那是一种我觉得彼此之间的生成的自然而然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你要是有一种作品展的心理的话，你可以去这么干。你只是想分享共享的话呢，那你就把自己那最真实的那一面拿出来就行了。 嗯，是这样的。时间已经到了23:43了。 对， 于我们而言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中秋的夜晚，更是2018年的第三季度的最后一周了啊！这全新的周一的晚上，以前我们老说周一买卖西，买卖西，对吧？ 你看全新的一个 周 一 晚上也是这样啊。 中秋晚上倒是特殊情况， 97厘米， 陪好老家，陪好家里人，这我们比什么都高兴。你别到时候那怎么不陪爸喝，再聊会儿天，听什么广播呢？ 再来一杯， 那可就不好料啊，对吧？好，我今天这个也放一首反其道而行的歌吧。这首歌是来自 Cube。这歌的名字呢，我放了半天月亮了，我给你们放首太阳吧， 太阳 啊， you 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 人胆大， 异乡为异客。 哎呀，你这个 每逢佳节， 不，哎，怎么最后那么悲伤啊？ 哎、睡着的很多人了啊！我就是尾声的时候是说，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一些在国外的朋友哈，在听我们的节目，我想中秋佳节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为想家的哈。 是啊， 嗯，当然我相信你们在那边是有月饼可吃到的哈。现在这个物流如此丰富，对吗？ 说实话，我很怀疑现在的朋友们还喜不喜欢吃这口。 我跟你讲哦，很多时候他已经不是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 他就是形式问题了。 他就是这个节日啊，这个标配，你懂不懂？标配什么概念，对吧？ 就是你今天这日子，可能你必须先，比如说咱俩待会儿下楼也得望望月嘛，对吧？然后怎么着也得说出个嫦娥呀什么的，所以 就像今天所有的人都会啊，当然也不见得所有的人哈、啊、都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对吧发微信问候问候， 讲究点，热一杯桂花老酒。哎呀，这哪儿找去啊？ 哎，我今天还真的，我做了一件非常我觉得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就是我在中秋节给我的家人买了一份礼物哈。其实我在上一档节目当中也 po 了那个图，就是因为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所以真的会有一些中国的习俗里的，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桂花呀，对吧？ 对， 哎， 桂花香也是一种， 是是是， 对吧？富有这个节日的标配色彩的东西，所以我买了一个桂花檀香， 这个不错。 对，然后呢，就是它刚好，你看，就这个小兔子，它可以 点起来， 点起来，哎，在家里边，你看， 家里都 闻着香， 香薰 啊。吃一点什么，喝一点什么， 很好的、 这个、气氛啊！而且玉兔嘛，对吧？这个嫦娥奔月的玉兔，所以我就特别买来送给了家人啊、多年以后他们会想起哦，那一年，2018年的时候啊，中秋节他送给我的。 这个情趣还是得自己找的。你比如说今天，你就算吃再好的饭啊， 你没拍照， 或者春节你吃再好的饭，你都觉得。可有可无，因为每天都吃这么好的饭，对吧？ 是的。 所以每天你想吃好，你就能吃到好的啊、只要你肯做，你肯花钱买，就是这种。那么剩下的怎么办？你就得自己找情趣，就是找更乐、 啊、 更跟大家就是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这种氛围， 是不一样的点嘛、就是我们会说平常去家里吃饭大概不会带那么多时令的东西，但今天你要去家里，人家邀请你吃家宴的话，你多多少少都会买点螃蟹也好啊，月饼也好啊，水果也好啊，对不对？你总不会揣个袖儿去了吧？你甚至买花儿，我觉得都不太可能、 我们叫拿两把香蕉过去了。这什么叫两把香蕉呢？就是你看这一把。五个指头像一板香蕉、哦、五个指头像一板香蕉， 这就属于真的 用两板大香蕉过去， 情商不高了哈、虽然平常可以发个红包，但是我觉得去家里做客呢哈，还是应该不能空手，对吧？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礼道。 对， 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是男左女右送给大家的中秋礼物了， 是啊， 希望您听得开心哈。此时此刻23:54，小树长到1.04米、 没错， 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相信你们哈，因为今天的这个节日的快乐又储存了很多能量， 对 吧？可以， 然后可以把今年好好的过完，然后为明年啊未雨绸缪。好，这个中秋快乐，快乐在我们还能在电波里一起聊天说地，放关于月亮的歌曲。像最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一个收工歌曲啊，就是虽然它主题不是月亮，但是它整个这张专辑叫做月之暗面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是来自 Pink Floyd、所以呢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这最出名的这张专辑啊 Dark Side of the Moon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可以说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我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个收工歌曲，叫做我们和他们 Us and Them。 对，我们和他们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家人幸福，自己也幸福，好好的过完九月的尾声。 对， 明晚10点再见吧。 再见， 晚安， 晚安。It's not